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66集。 一条账号冻结提示过后，吴恙无法再进行任何操作，又过了一会儿就直接被踢出了系统，被迫返回到登录界面。 啊，这什么意思啊？ 他赶紧拍拍一旁低头专心玩手机的吴大力。 哎， 黑 K 老师不知道又勾搭上了哪个塔罗牌爱好者，抬起头时脸上的笑意还没褪尽，直到看到电脑屏幕。 我靠！ 吴大力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喂，你点到什么了？ 我没点什么呀。 吴恙无辜又纳闷，吴大力赶紧把他从屏幕跟前扒拉开，自己重新登录。系统直接提示，此账号已冻结，请联系管理员。 你这账号里是不是没钱了呀？ 吴恙弱弱地问。吴大力白他一眼。 你看他这是让我充钱的意思吗？ 再试一次还是不行。 要不你联系下管理员。 哎呦我去，我哪知道管理员是谁啊？ 吴大力烦躁地吼道。黑 K 老师的算命生意全靠暗仓维持，要不是预先查到客人资料，他怎么就能一手摸着那颗二氧化硅球，一手拿着画小人的花纸片子一算一个准儿呢？得了，现在系统崩溃了，黑 K 老师明天也用不着开张了。吴恙理亏在先，只好朝后缩了缩身子，小声地问他， 都什么情况下会封号啊？ 非法侵入系统，篡改数据指令，制作网站镜像，机器大批量抓取。我说你到底干嘛了？ 你看我有那两下子吗？ 吴大力想想也是，可还是觉得不对。 那人家干嘛封你啊？ 我就搜了下我自己。 吴大力几乎被他这套骚操作给惊呆了。 喂，你花着老子的代币你搜你自己？你多高多重，你家住哪，你自己难道还不知道吗？你是不是闲得慌啊？ 我就知道才搜的呀。 吴恙拧了下鼻子，振振有词。 要是只搜别人，我怎么能判断结果真假？万一这系统随便搞搞糊弄我呢？ 他觉得每个系统用户对暗仓的信任应该都是从检索并确认自己的信息真实性开始的，否则也不会有人愿意为那些检索结果买单。 你就没搜过你自己吗？ 吴恙反问道。吴大力被他噎得一梗，倒也没否认，只是呛道， 但我没被封号啊。 两相对比，吴恙心里愈加不安起来。 你把封号那几种情况再跟我说一遍。 他思忖片刻，吴大力直接点开登录页面上的用户使用规则链接。 那你自己看吧，具体描述我也记不清了，主要也就那么几个，和一般网站都差不多。 吴恙找到相关条款，仔仔细细地阅读了一遍，发现都与利用技术操作破坏系统功能有关，并不符合他这种情况，除了最后一条兜底条款。 其他危害系统安全的行为。 吴一舟听见楼下开门声响，朦朦胧胧睁开眼，发现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了夜里11:55。他眯着眼打了个哈欠。 他还知道回来呢。 为了充分地表达对女主人如此晚归的不满，无意中压下想要窜到门口迎接她的冲动，继续四仰八叉地赖在床上。对，床上。自打出院以来，她仗着自己是个病号，多次以地上太冷四处钻风为由，不请自来地要跟女主人打通铺。当然起初无恙是拒绝的，毕竟不久以前因为顾及她是只假猫，她还特意把猫窝从卧室搬到了走廊，决定保留隐私，划清界限。可无一周呢，几次三番的猫窝里睡，床铺上起，动不动就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来个斗转星移的神走位，无恙实在对抗的有心无力，只好由她认她了。一来二去，他全当得到了女主人的默许，一点也不见外的把这两米宽的席梦思床垫睡成了自己的另一个猫窝。听见女主人上楼的脚步声，无意中拱起身子，在另一个猫窝上撑了个大大的懒腰，又把自己从上到下打理了一番，这才立正坐好，静静等他进门，准备劈头盖脸地训斥一下他这夜不归宿的坏习惯。然而脚步声过后，一串钥匙碎响，接着阁楼的另一扇门一开一关，走廊里又安静了下来。无恙直接进了爷爷的书房，连迎接姿势都摆好了的无意周像是忽然被人泼了盆冷水，从头到脚湿了个透心凉。 他这么晚才回来，竟然都没来和我打个招呼，而我居然盼星星盼月亮的傻等了整整一个晚上。 白猫空空如也的肚子也落井下石叫出了声，让他觉得自己更委屈了。无意中默默地下了决心， 如果下次见面时无恙不主动道歉，那我绝对不会原谅他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无恙被手机铃声吵醒时，发现自己竟趴在书房的写字台上面睡着了，桌上还摊着本爷爷的日记，展开的那页是他昨晚最后找到的。 2000年1月1日星期六，小雪。系统终于上线测试了，虽然遇到了一点小问题，也还有很多令人不甚满意的地方，但至少这是个不错的开始。此前我担心受到千年虫的影响，还和元修商量是否要将上线日期推迟一些，但他却坚持按照原计划执行，认为这个日期是我们5年前开始筹备时就定好的，作为新纪元的第一份礼物，它别有意义。元修还拍着胸脯向我保证，不论出现什么问题，他都能在48小时之内做出修复方案，叫我大可不必担心。我提出要给我们的成果取个名字，要有意义一些。元修就拿出他那一套网络无国界的理论，觉得他该有个时髦的英文名字，方便日后普及。关于普及这一点，我们的分歧另可再论，但中华汉字方正得体，博大精深，论时髦我倒觉得比那些闹人眼花的西洋字母更胜一筹。元修笑我保守老旧，我说他洋墨水吃昏了头。最后我们各退一步，暗仓 Black Hold 勉勉强强吧。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翻。